不是一种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，调频107.3兆赫，中波1026千赫，全天播音结束，再见。